给往生者开示的注意事项。 今天我想重点说说给往生者开示的问题。第一，抓住开示的重点。不管是往生前还是往生后，开示的重点都是劝他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。开示时要精神集中，语言精炼，不可冗长。第二，要专人开示，不可多人轮流开示。开示时不可感情用事，不要因为开示者的语言不当，牵动往生者的情执，耽误和影响往生者的往生大事。第三，凭空摆好事的开示不可取。比如有的开示者极力赞叹往生者，为其凭空摆好歌功颂德，这样做的结果，如果是在往生前，容易引起往生者的傲慢之心。如果是往生后，假如这位往生者没有往生极乐世界，容易引起往生者的嗔恨之心。他会想，我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善事，阿弥陀佛为什么不来接我？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，嗔恨必堕地狱。希望送往生的同修们注意这个问题。第四，送往生要尊重主法人，听从主法人的安排，不能七嘴八舌乱呛呛，谁都想说了算。送往生事关重大，一个人一生就这么一次机会，不能因为我们送往生者疏忽和失误，误了往生者的法身慧命。